我恋江南烟雨情，雨花台前泪纵横，十里长河灯火明，还你宋城千古情。烟花三月下扬州，多少楼台烟雨中，漫步古镇青石路，春风拂面心涌动，小桥流水桃花红，珠帘小榭一人梦，我与醉酒花中游，恰似春色为你赠。我恋江南烟雨情，雨花台前泪纵横，十里长河灯火明，还你宋城千古情。红尘心摇梦，我恋江南烟雨情，雷峰塔上到情浓，花开无声落有声，紫陌红尘桥流水桃花红，珠帘小榭一人梦，我与醉酒花中游，恰似春色为你赠。宋城千古情，我恋江南烟雨情，雷峰塔上到情浓，花开无声落有声，紫陌红尘心摇梦。宋城千古情，我恋江南烟雨情，雷峰塔上到情浓，花开无声落有声，紫陌红尘心摇梦，红尘心摇。